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3号星期一，农历三月初七，北京晴见多云，23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河北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落实中央设立雄安新区决策部署。 清明时节，各地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祭扫活动，追思先人，缅怀英烈。 清明小长假第一天，各地公路铁路迎来短途出行高峰。 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电话。 煤炭大省山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党的19大代表选举，做好代表选举，深化党性教育。 多地近期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哥伦比亚南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234人死亡，400多人失踪。 以下是详细内容。 4月1号，河北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重大决策部署。央广记者杜震、孟晓光报道。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说，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对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河北要加大统筹推进力度，扎实有序地展开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各项工作， 坚持先牧后种、规划引领，配合国家有关方面积极全国优秀人才、吸纳国际人才，组织编制好雄安新区总体规划，把每一寸土地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完善新区经济社会发展、交通一体化、新型城镇化、土地利用等规划体系，切实推进多规合营，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成、安新3个县以及周边部分区域。从地图上看，毗邻保定市区的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正好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雄县、荣成、安新原本隶属于保定市管辖，雄安新区与保定市如何实现融合发展呢？4月20日上午，保定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表示，雄安新区建设是重大国家战略，是全省1号工程，必将给保定带来全方位机遇，促进保定高端发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 保定与新区休戚预部相关荣辱与共，中心城区要发大力，统筹推进中心城区和新区建设，按照10大环境建设要求，为新区建设创造优良的法治、人文、政务、科技、金融等方面的环境，为新区建设提供保障和支持。 保定市要求要迅速启动相关预案，加大工作力度，做好方方面面工作，确保各项工作不折不扣地落实好。要做好正面引导的工作，做好统一思想的工作，做好解疑释惑的工作，做好社会稳定的工作。对雄安新区的建设，当地百姓也充满了期待。 我知道这个雄安新区成立这个消息之后，我非常高兴。然后听说是要建成像深圳、浦东那样的经济特区，肯定对我们老百姓生活呀、经济啊，肯定会有大的提高。 觉得特别兴奋，以后我们这边肯定发展特别好。你像我们安新这边，以后这个旅游这块肯定是越做越好了。我现在真是有点期待了都。 清明节是祭拜先祖、缅怀亲人、追忆英烈的节日。清明小长假第一天，各地的人们以多种方式表达对故人的追思。请听报道。 在山东曲阜尼山孔庙前，数十名学子整齐站立，手捧竹简，齐声诵读《论语》。伴随着三声钟响、三通鼓， 尼山孔庙两扇门缓缓打开，主祭官孔子79代嫡长孙孔垂长整理衣冠登上尼山孔庙行鞠躬礼，表达对孔子的追思。祭孔大典沿袭古风古礼，近千人组成的祭祀队伍依次向孔子先师进献花篮，在尼山孔庙东南崖下的夫子洞前，小学生们完成拜师、正衣冠、启蒙描红等礼数，以此表达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儒学学者周应之： 孔孟如果打开的话，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值得孩子们去深索、去行践的一个内容。他一生的行仪，他的代表的思想，都是一个孩子们一生所践行的楷范。 小辉，你看大家都来看你了啊！大家来看。 在河南省新乡市红十字纪念院，20多名遗体器官捐献者和被捐献者家属一起向安眠的捐献者献上鲜花，低声表达着内心的思念。被捐献者家属杨淑英： 就是打心眼里感谢这些捐献者和他们的家属，这种舍己为人的恩情给我家整个家庭带来的帮助，我没法表达。 今天共同举行祭扫烈士墓活动。 清明节前夕，火箭军某部官兵来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追思革命先烈、投身改革强军祭扫活动。陵园中安葬着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黄继光，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杨连帝等英雄模范，更安葬着10000多名无名英雄。在烈士墓前，官兵手捧鲜花，积极清除杂草，擦拭墓碑，表达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女兵连副连长南阳：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英雄成千上万，时间会磨灭很多东西，但我们会永远记住那些最可爱的人，传承英烈精神，弘扬好革命传统。 这个清明节，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中岳村的几名村民再次来到烈士墓前。 人家的解放井陉煤矿战争中， 70年前，在解放井陉煤矿的战斗中，有6位烈士长眠在中岳村的一道山沟里。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村民们自筹资金立碑，每年清明祭扫从不间断。村民王连贵： 我们不但每年还要来祭奠，还要把这个烈士的这个英雄事迹告诉更多的人，让后人嘛永远记住这些为国捐躯的这些烈士。 2015年6月1号晚8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龙沙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杨文峰，在与战友抓捕2名杀人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头部中弹不幸牺牲，生命践行信念，忠诚铸就警魂。清明节前夕，齐齐哈尔市公安干警组织祭扫活动，追忆缅怀杨文峰。 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 伴着蒙蒙细雨，齐齐哈尔市100余名青年干警又一次来到杨文峰烈士的墓碑前举行宣誓祭扫。2年后，再一起追忆杨文峰。齐齐哈尔市龙沙公安分局刑侦2大队教导员李卓和同事们依然对他的敬业赞不绝口。 我们在一起工作了2年的时间，文峰也是从公安业务上非常精通，他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态度始终在我们心中，同时也激励着我们前行。 杨文峰的儿子，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杨楠回忆起父亲： 他能给我方向，给我希望，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所以说我希望把我父亲作为我的一个标尺吧，然后做一个正直的人。 杨文峰的父亲和岳父都是多年脑血栓瘫痪在床，但从警15年直到牺牲前，他从未因为家庭耽误过工作。龙沙公安分局局长陈立春认为，像杨文峰一样的公安英烈其实也都是普通人，工作之外都承担着父亲、丈夫、儿子的各种角色，他们都会受伤疼痛，会取舍纠结，知道生命的宝贵，有躲避危险的本能，但他们总是在最危急的时刻做出最无私的选择，这也最值得每一位干警学习。 我们也想利用这种方式激发我们的全体民警向杨文峰烈士学习，学习他这种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公安事业无限热爱的高尚品质。 昨天是清明小长假第一天，除了扫墓祭祖，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踏青游春，各地公路铁路迎来短途出行高峰。请听报道。 在京台高速和同黄高速交通枢纽铜陵长江公路大桥，从昨天一早开始就迎来了车流高峰。大桥收费站站长裘才清： 特别是从铜陵到河北方向的车流量特别大，五个道全部开通以后呢，还是满足不了要求。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六起轻微的追尾事故。 河北各条高速公路也迎来车流高峰。记者来到京哈高速秦皇岛东收费站，连接高速站口的道路上，车辆一个挨一个，宛如露天停车场。市民胡先生计划去唐山游玩，可是糟糕的交通状况让他有些苦恼。 堵得要死，基本上反正就是走不动，挨个村庄钻出来的。但是现在我想回去了，就回去也回不去了。 面对拥堵，各地高速交警的疏导正在进行。河北高速交警总队民警杨洪亮介绍， 高速交警呢也是全员上路进行疏导，加快这种事故现场的清澈，并对部分路段的站口呢进行了交通管制，在沧州辖区的京沪以及京汕高速的全部路段呢进行关闭。 铁路方面，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假日期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桂林、张家界、昆明等城市客流较为集中，为满足清明假期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增开跨铁路局的中长途旅客列车19队，石家庄火车站昨天全站发送旅客16.9万人，比今年春运高峰日出行人数还要高5000人。石家庄火车站值班人员介绍， 高峰线全都开了，在高峰线之外又增加了10列。 清明小长假，山东乘坐火车出行的旅客预计将达195万人次。济南火车站宣传科工作人员曹大凡介绍，济南火车站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1对， 开启这个刷脸啊进站通道，发往这个青年队伍以及北京上海方向的这个车票已经基本售罄，只有少量的无座票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华社消息，国务委员杨洁篪昨天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电话。杨洁篪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即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会晤，这是当前两国关系中头等大事，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对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双方相向而行，继续共同努力，确保两国元首会晤圆满成功。蒂勒森表示，特朗普总统期待着在海湖庄园迎接习近平主席，两国元首即将举行的会晤对美中关系未来发展十分重要，美方将全力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并愿同中方一道确保会晤取得重要积极成果。 煤炭大省山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煤炭产业无序过剩问题，坚定不移走转型之路，以求实现山西煤炭行业的涅槃。央广记者康维佳、李楠、贺威通报道。 随着煤矿主泄井口大门的关闭声，年已久旬的石各界煤矿在淘汰落后产能的背景下，使山西关闭退出的第一座矿井。矿区分管经营负责人王刚， 以前我们的搞煤的是让一些企业转型发展有个实现的过程，破茧重生。 如今透过矿山青色的砖瓦、黑色的传输带以及屹立在井口的三天轮，依然可以看出石各界煤矿昔日的繁华。上个世纪，石各界人不断加强技改创新，小煤窑变身现代化大矿井，也铸就了艰苦奋斗、勤俭办矿的石各界精神，精神代代相传。但石各界矿真的老了，备受资源枯竭的困扰。为了保住职工饭碗，石各界矿肩负重荷，挖了市场效益低下的下组煤。陆安集团石各界煤业公司总经理王志强， 下组煤它这个煤质相对来说要差得多，而且煤层厚度薄，回收率低，发热量低，所以它现在开采的成本远高于咱们现在这个煤炭的售价。 去产能去的就是这些高能耗低效益的落后产能。像石各界煤矿一样的，去年煤炭大省山西共关停25座煤矿，退出煤炭产能2325万吨。去产能的过程是痛苦的，面临职工转岗分流、 GDP 受到冲击等问题，但在保 GDP 增速和去产能之间，山西选择了后者。煤炭产业在山西地位特殊，缩减煤炭消费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眼下的舍是为了长远的得。前不久，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表示，不能低级的挖煤卖煤，也不能坐等煤炭横行的到来，否则就真的危险了。 如果我们仍然活在挖煤卖煤这种低端的生产经营方式上，坐等煤炭行情的到来，那我们就真的危险。煤炭的出路，第一在于真正的清洁利用，第二在于把煤炭从燃料变为 原料，煤炭生产自身也需要结合气产能不断的优化升级。 日前，力图逐步走出一煤独大困境的山西公布了今年的去产能目标，关闭退出煤炭产能2000万吨左右。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表示，山西全省煤炭行业结束了连续26个月的亏损局面， GDP 增幅实现了逐季提升。 要坚定不移，一马当先，大力推动煤炭减产量去产能，既担当煤炭大省对全国的责任，又直接推动啊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促进了全国煤炭供求关系平衡，使煤炭的价格回升到合理的水平，有力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状况。 在党的19大代表选举中，各选举单位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通过主题党日活动、新媒体互动等多种方式深入宣传发动，使党代表选举过程成为深化党性教育、提升党员意识的过程。党的19大代表选举今天播出第3篇，做好代表选举，深化党性教育。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接了新文件之后，你们发展党员还有啥困难没有需要我这儿解决的？ 问题就是我们上午 每周一上午是闪电安装集团第4工程公司党支部的例会时间，这一天遍布世界各地的各项目党支部都会通过网络视频交流经验解决问题。借助这种形式，闪电集团完成了党的19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的推荐工作。为做好党的19大代表人选的推荐提名，陕西省各级党组织结合实际，通过召开党员大会、开辟专栏、张贴横幅标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动员。渭南市临渭区组织部副部长贾向东： 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党员也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党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广东省各级党组织发挥社区党建等优势，针对流动党员、部分离退休党员和年老体弱党员等不同情况作出具体安排。广州市天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叶春清介绍，天河区利用互联网加党建平台，通过在党员论坛发帖、在刘永强实时上传推荐党代表照片等方式，鼓励广大党员充分发扬民主，参与推荐提名。 通过这互联网信息快速传播，还有我们实时互动的这么一个优势，引导我们的党员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这个党代表的这个推荐呢、提名呢、印证的这个过程，做到加以复享，来营造这种良好的氛围。 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湖北省在全省统一组织开展推荐提名党的19大代表候选人专题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使推荐提名过程成为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生动实践和民主集中制教育的过程。武汉市东西湖区长青花园第3社区党委书记胡娟： 在开展这项工作中，保证是每一个支部都要传达到，每一个党员都不落下了这样一个原则。通过这项工作吧，让我们的党员们呢能够感受到党内的组织生活的这种严肃性。 上海、深圳、陕西等地近期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目前上海、深圳月最低工资标准超过2000元，其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2300元，为全国最高。央广记者杨静、杨震、马哲报道。 根据上海市的规定，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含劳动者个人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费、中夜班津贴、夏季高温津贴和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下的岗位津贴、伙食补贴、上下班交通补贴、住房补贴也不作为月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这些费用需要由用人单位另行支付。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赵柱平： 请我们人社系统牵头，工商联、工会、企联参与三方协调机制协商，继续会调整，调整会考虑到总体经济的形势、企业的承受能力、职工群众的持续的获得感。 从5月1号起，陕西一类工资区全日制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为每月1680元，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16.8元。而从6月1日起，深圳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为每月2130元，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为每小时19.5元。根据这一调整后的标准计算，在上海之后，深圳月最低工资标准位列全国第2， 这两地也是目前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超过2000元大关的地区。不过，在深圳做保安的刘师傅说，深圳现在的用人成本比较高。 当然工作当然是好了，但是应该对我们来说关系也不太大。现在在深圳找个保安2000块钱应该是找不到了，班都得包吃住，还要3000-4000块钱，2000块钱肯定不给你干，工厂都不止这个价了。 据了解，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进行规定。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不同行政区可以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 针对多家上市公司常年不分红的铁公鸡行为，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格表示，将进一步加强监管，研究制定对付铁公鸡的硬措施。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沪深两市已有2031家公司对2016年利润进行现金分红，累计分红规模共计8301亿元。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葛日前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上市公司的分红意愿和稳定性都有了较大提升。 2016年，有1128家公司已经连续5年现金分红，有1415家公司已连续3年现金分红。 有大手笔，也有铁公鸡。不完全统计显示 ，A 股市场里170家公司已经连续10年不分红。山东路桥、深深房 A 近5年累计利润已经超过10亿元，但也未进行现金分红。上市公司分红与否，投资者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这种分红机制嘛，鼓励大家长线投资。否则大家都是这种投机的行为，造成这个市场很不健康。 针对 A 股市场上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葛说， 我会将进一步加强监管，对具备分红能力而不分红的公司进行监管约谈，督促相关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切实履行责任，支持上市公司履行现金分红义务，结合严格高送转监管开展专项检查，对未按规定和公司章程分红的公司依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受污染物排放和不利气象条件影响，预计今天到4月6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将出现中至重度污染过程。环保部已组织7个机动督察组赴北京、河北、山东等地开展现场督查。 住建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将北京、杭州、深圳、青岛等20个城市列为第一批城市设计试点城市。 记者从山东聊城宣传部门了解到，由聊城市纪委、市委政法委牵头的联合工作组已就余欢案涉及的有关问题展开调查。经查，2016年4月13号，干警郭增金等人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苏银霞的人身安全。2016年4月14号，干警朱秀明等人在多名讨债人员阻止余欢、苏银霞离开接待室的情况下，未采取有效措施。余欢案处警干警在警情处置过程中存在处警不力、对现场处置严重失责等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聊城市纪委、市监察局责成灌县纪委、县监察局对郭增金、朱秀明等人立案审查。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距离清明节被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已经过去9年，对国人而言，清明节并非只是日历表上简单假期，而是承载了厚重文化意味的传统节日。 人民网的文章指出，清明节的本意在于慎终追远、敦亲睦族、行孝尽哀，还原和挖掘清明节背后的文化底蕴和社会心理，催生新的社会风尚，才是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应然之举。 新华社新闻客户端的文章评议，清明之际驻足坟茔间，用心感受清明背后的文化韵味，勾连起现世与往事的情感对话，或许会让这个清明节过得更有意义。 用于规范城管执法活动的城市管理执法办法将于5月1号正式实施，城管执法需全程记录，可供公示。 法制网的文章指出，使用执法记录仪有助于城管执法的制度化、法制化、人性化。 央广网点赞认为，执法记录仪的使用可以倒逼相关人员不断提高执法质量， 更好地诠释执法为民。 广东省消委会日前就广东放开停车服务价格一年多的收效展开调查，近九成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小区停车收费太高或偏高，近八成受访者认为实施市场定价直接导致停车费涨价。 中国经济网建言，相较物业和开发商，业主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小区停车费价格的放管平衡仅依靠市场之手还不够，政府之手还需及时跟进。 有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在校大学生每月平均开销为1212元，三成以上学生认为生活费不够花，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认为消费偏高，有人认为属正常区间。 新华每日电讯观点，时代在发展，需求在升级，大学生的日常消费很难界定对错，但是如果花的是父母的血汗钱，还是多想想适度为好。 当地时间1号晚，哥伦比亚红十字会证实，哥西南部普图马约省首府莫科阿市当天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234人死亡，220人受伤。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证实，截至目前没有中国公民在莫科阿市泥石流中伤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南美洲记者孙宇报道。 由于近期持续的强降雨，哥伦比亚南部普图马约省省会城市莫科阿31号夜间发生严重的泥石流灾害，17个城区被泥石流吞没，数百多建筑物被冲毁。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1号下午抵达灾区后对媒体表示，此次泥石流灾情相当严重，死亡人数很有可能将大幅上升。普图马约省省长阿罗卡称，这是莫科阿市建成500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还有数百个家庭仍处于失联状态，城区整片整片的消失了。据哥伦比亚红十字会公布的数据，泥石流造成的失踪人数超过400人。莫科阿市有居民约50000人，坐落在哥伦比亚南部的亚马逊雨林地区，西靠山峦，北临三条河流。今年2月以来，该地区受连续暴雨袭击，三条河流暴涨，导致山洪爆发和泥石流，数百间房屋和大片农田被淹没，桥梁被冲断，整个交通陷入瘫痪。同时，当地的供水、供电及通讯服务也已中断。哥伦比亚政府已派出1200余名军警在灾区进行救援工作，并调配了10余架直升飞机运送伤员。目前，大批军警和救援人员与当地居民一起，还在被泥石流冲毁的房屋废墟和洪水中寻找幸存者。哥伦比亚政府调拨的生活物资和运送饮用水的车辆已陆续抵达灾区。 美国国防部1号说，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军事行动自2014年发动以来，已经造成至少229名平民死亡。 据巴基斯坦媒体2号报道，该国东部旁遮普省萨戈达地区一处宗教场所当天凌晨发生一起谋杀事件，有20名宗教信徒被杀害。 巴西地理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至今年2月，巴西失业率达13.2%，为2012年使用新统计方法以来新高。 4月2号是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昨天呼吁国际社会改变对自闭症患者的态度，给予他们平等的机会和权利。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问焦点：国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将如何践行？ 问争议：免费车位突变，月租上千，天价停车费会从何来？ 追面孔：面对人生冷暖，游走生死之间，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有哪些酸甜苦辣？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晚昭旭、方亮，主播陈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